如视群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明和，感谢今晚大家听我来谈一谈这个一代女徒武则天也感谢也感谢群主的这个辛苦安排吧。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知名度无疑算是顶高的了，至少市面上有很多关于武则天的这个书籍和影视剧比如很早之前的大明宫词及刘晓庆范冰冰版的武则天还有那个我小时候看的那个台湾版的一个以武则天为题材的电视剧好像叫一代女皇吧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尽管如此我们就敢说自己了解武则天了吗？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真实的历史往往极为复杂。关于武则天的种种臆想其实还是很多的前几年我就发现很多人存在过分的吹捧美化武则天的这种倾向。比如有人认为武则天时代路不拾遗或者认为他有男宠伺候着，心态很健康，治国很开明诸如此类让人啼笑皆非的这个脑补这里我不能不强调这些臆想跟历史记载是大相径庭的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呢就是评价问题即便是我们了解了与武则天相关的大部分史实，那么在评价方面恐怕也是因人而异此次分享其实就是在简单的梳理武则天相关史实的基础上提供我个人的一种相关的评价以供大家来参考吧这里不妨剧透一下先也即是我认为我们一般的读者或者电视观众对于古代帝王尤其是武则天这样的异类往往存在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想法而对于中国古代的专制帝王的这种暴虐狠毒狡猾贪婪及其常常表现出的这种治国低能乃至祸国殃民缺乏一种深刻的认识也就是对绝对权力下被极度异化的这种人性缺乏深刻的这种认识所以我们有些人也就不要盼明君了因为在这种制度下明君出现的概率无限接近于零即便是诸如李世民康熙一类这种佼佼者这种帝王中的佼佼者他们早期的表现还算良好但随着当政时间的这种延长他们的这个统治水准往往会迅速的下降当然对于武则天史实的相关梳理和挖掘主要还是依据旧唐书与新唐书两部这个唐朝的正史再简便点就是资治通鉴了我想这倒是不难的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只是很花费时间或者看古文比较困难我自己从前也都零零星星的看过这些因为其中因为武则天她大肆使用酷吏治国及当政时期国防一塌糊涂因为我以前嘛爱读这个军事方面的东西我对武则天的印象其实就很一般而且也没有真正系统的了解和思考过这个武则天的问题直到前几年吧我读到了一部由台湾学者雷佳济先生撰写的这个武则天传才使得我头脑中对于武则天的这个形象饱满起来我想梳理有关武则天的史实并不是困难的事情但在见识和评价上却容易见出高低以我个人的判断力而言我认为雷佳济先生的这部武则天传是水平较高的因此本次分享也会主要参照雷先生的这个梳理和有关的评论再加上其他一些说者的评述再加上我自己的一些口水了总之也算替大家复述一下这个雷佳济先生的武则天传里的主要内容了如果能够激起大家进一步深究武则天问题的这个兴趣那自然是更好了 好的，下面开始进入正式的主题分享啊。第一个部分就是武则天的奇特个性啊。这里我想指出一点啊，就是经过雷佳义先生的考证和推断吧啊，这个武则天的这个原名可能就是武明空啊，后来武则天他就改做了武曌啊，就是把两个字合在一起了，名字在上边啊，空字在下边，这个字读曌啊，可能是他武则天他自己造出来的这么一个字。雷佳义先生啊，在撰写这部啊武则天传记之前吧，他就有一部小书叫《狐媚偏能惑主》啊，武则天的精神与心理分析啊，这部书啊其实还是很有水平的，所以呢就被啊一些出版社发现了，然后人家就找这个雷佳义先生来写这个武则天传记。写了有两三年吧，他就写成了啊，大概时间在2000年前后啊。在这部武则天传里面啊，作者呀也多次深入分析了武则天的个性特点啊，这个堪称啊本书的一大亮点吧啊。比如第38页啊，作者是这样写的，由于11岁父死之前，他生活于富裕的新贵家庭，蒙受母亲的良好照顾和教养，因此具有佛教的宗教信仰和文史的才学根底，举止优美而又聪明多计。但是从父死之后啊，就是父亲死了以后，由于亲属关系和家庭环境的疲变，猝死啊，就是他武明空变得早熟而有城府，具有忍辱、狡猾和斗争性的特征啊。正面和负面的人格特征啊，都可能已经潜伏或出现于少年武明空的身上，能否在人格上得到调和，亦或变得失调啊，端看他在青年时期如何面对更大的环境改变啊，就是指入宫的遭遇和适应。然后第40页，作者写道，孩子如果经常遭受诸如虐待、忽视、恐怖的伤害，脑子就会起物质变化啊，紧张的化学物质源源涌入，会使脑子里攻击逃避的荷尔蒙重组，让他们一触即发，容易啊起犯意啊，可能是侵犯别人的那个意思意图。还有一种孩子啊，因为经常暴露在痛苦和暴力中，紧张荷尔蒙的系统因而变得没有反应，会出现反社会人格啊，害怕受到伤害的敏感度高啊，往往会虐待动物啊。第44页，作者又写道啊，父亲死后啊，受到兄长的薄待啊，是武明空的第一次环境变故，因而使得他的人格发展受到影响，形成进取人格。入宫之后啊，环境更特殊更复杂啊，因此武媚啊，当时他已经是这个了，武媚进一步发展出权威人格、支配和暴力的性格倾向，已经表现出来，谋杀动机也隐隐欲现啊。笔者认为此时的武媚人格基本上已经成熟，及至二度入宫之后，经历对内的争宠、对外的斗争，人格特征展现无疑。临朝称制时对群臣的整肃威胁啊，后面这个会讲到，只是支配、暴力、谋杀等特征的明白展示，权威人格的充分表现而已。当然此后的环境就更加复杂特殊了，因此不论作为一个篡位者或者开国者，他必须发展并形成这种权威人格，才能开创以及掌握其政权啊。根据上面的分析推论，武士的权威人格因为遗传、成熟与学习，随着环境的变动而有一定的发展轨迹，有一定的同整性和持久性，也由于他的人格上有如此的独特个性，所以他在皇帝中啊是一个怪杰啊，也可以成为中国历史上啊唯一的女皇帝啊。能够最典型的反映啊武则天个性特点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叫狮子冲事件啊。 女皇经过了半个世纪后啊，由对此事啊，也就是狮子冲事件有如此深刻的印象，而且引以为豪，可见此事对她的心理影响必然很大啊。这件事情蕴含着啊，青少年妩媚在心理上有很大的成就需要，具有支配、自主、暴力的性格特倾向啊，以及具有权威人格的特征啊。这个狮子冲事件就是当时他刚入宫吧啊，还是那个五台人，当时是李世民在位啊。李世民吧，他可能是有一个烈马吧，他自己好像征服不了，然后他或者是他向这个五台人啊，就是好像就是试探他吧啊，问他怎么驯服这匹烈马。然后武则天就说要有鞭子，然后还有刀子啊什么的，然后说鞭子抽不行，最后啊反正就是把这个马给杀掉什么的。啊，狮子冲事件首先集中透露了这个啊武则天的这个当然还能这叫妩媚的暴力倾向啊，起码是虐待动物倾向的讯息，表示了有反社会价值的人格倾向。为了方便对武则天日后杀戮政策的分析啊，就是作者这个雷佳记吧，还将啊就是妩媚的这种行为模式啊，他命名为啊叫顺冲心理啊。凡是反对他或忤逆他的人啊，都可以视为一匹狮子冲啊，就是那个马。作者后来又指出啊，女皇显然轻视正统经学及其学校教育，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啊，伤了这个史学的独立性，而爱好文艺，能诗能文，好歌好舞，且擅长书法啊，她喜欢热闹大场面啊，欣赏宏伟美丽啊，兴趣广泛，想象力丰富，与她所表现的这个统治恐怖性、政治斗争性、司法残酷性几乎判若两人，正负相应。然而从个人私隐私到公共事务，从文化生活到政治社会活动啊，正负之间有一个共通之处，就是努力追求个人的表现，大胆热烈，尽性尽情，无所禁忌，是典型的率性而为及好大喜功者啊，这似乎是权威人格者掌握了绝对权后常有的一种表现啊。啊，我们固然可以说啊，这个武则天心理很不正常啊，可是真正造成啊他这种变态啊极端心理的社会成因啊，其实还是当时变态的这个社会政治制度及其啊所影响下的社会环境。在这种社会制度啊环境之下，充满了这个不公平、不平等啊，社会丛林化，尤其是体现在啊宫廷政治方面啊。雷佳义先生还指出了这个永徽政局的某种阴暗面啊，这个永徽啊就是唐高宗前期吧，刚做皇帝之后啊那一段时期，大概有几年。他说啊，长孙无忌在李泰啊，就是李世民的三儿子啊，魏王李泰死后，趁机兴起大狱，诛除他当年的父亲啊，也就是李泰的父亲，似乎有痛惜此外甥而杀死教坏他的恶友之意。只是啊，这个长孙无忌扩大罗织，乘机诛除他和褚遂良的这个异己啊，则是早已超出了啊这个异己的范畴，手段不免黑暗毒辣。就是长孙无忌和褚遂良他们这种作为吧啊，这个专权朋党，这种滥用刑法之风气，自大唐开国以来所仅见啊。就是长孙无忌他们这种心态和做法，后来为啊这个武则天所效法，以夫子之道还治夫子之身啊，甚至啊比这个长孙无忌、发挥的还要淋漓尽致。啊，从同情的方面说啊，武则天如果不杀人，就只有被杀或者做一辈子尼姑啊，可这依然是莫大的这个历史悲剧啊，是整个社会啊制度出了问题。但武则天无论如何，他也洗刷不了他自己的这个恶名啊，这就像一个杀人犯啊，无论他受到过多少不公和虐待，可是他却报复杀人，以至于杀害无辜啊，那么这个人啊依然洗不清自己的罪恶。下面是第二个部分啊，就是武则天她的上位之路啊，也就是她怎么登上 啊，那个皇后啊，还有皇帝的这些位置的啊。武明空啊与李治，也就是唐高宗李治了啊，李世民的儿子发生恋情，应该是在李世民啊生病期间啊，作为副妾的这个武明空啊存在主动啊勾引太子的嫌疑啊。我刚才说了嘛，他当时是一个才女嘛，大概属于一个正五品吧，反正不太入流啊。当然，但是吧，好像就是说有当时大概有排在他前面的大概也有20多位吧啊。当然这一点并不重要啊，尽管为礼法道德啊所不容啊。就是唐高宗李治的他这个王皇后吧，他不孕啊，为了对付自己的这个情敌吧萧淑妃啊，所以这个王皇后啊就头脑昏聩地把削发为尼的武明空啊接到了宫里啊。不过就是武明空嘛，他比李治要大4岁啊，可是没想到这个武明空啊从此就近乎独占了李治的宠爱啊，甚至可能是专房啊，也就是说李治整天在他屋里，不到其他妃子的屋里去了啊。作者注意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啊，他说女尼武氏最晚在永徽二年啊，是公元651年7月以后再度入宫啊，一个新的嫔御啊，在3年半之中啊，连位父皇怀孕3胎，而其他妃嫔啊则相反的从此再无生育记录啊，期间显示了某种不寻常的意义啊。啊，我以前分析吧，就是唐高宗李治啊为人懦弱，武则天呢他这个御姐的特征啊与之形成了个性互搏啊。李治吧啊面对长孙无忌啊褚遂良等大臣的这种强势吧，以及朝廷的这种重负啊，他确实需要一个贤内助来帮他摆平啊。他们后期这个身体吧更是出了严重的状况，可能是得了高血压之类的啊，以至于啊他难以治国理政。二度入宫之后啊，武则天啊便开始了他上位的这种血路啊，当时他可能是26、7岁吧，而且手段极其残酷啊，残忍。我以前认为他是母老虎，可是他的这种毒辣吧啊远在啊毒不食子的这种老虎之上啊。不过吧，就是老虎吧被逼到份上，他也有可能食子啊，比如他极端饥饿没别的吃的，他可能也会吃小老虎啊。作者啊在分析武则天的长女安定公主之时啊，时指出吧啊，就是说武则啊，这个武昭仪啊的长女约在12年后，麟德元年（公元663年3月）被追封为安定公主，谥号为思啊，就是思考的思，思想的思啊，也可能是怀念的意思，显然有深意焉啊。这时武昭仪已为皇后，且已参决政事，表示她可能因为此女之死而获安定，故思念不已。啊，这里说什么呢？这里很有可能表示吧，就是说他的这个长女吧是武则天亲手啊把他杀的，他就是为了陷害王皇后和萧淑妃啊。李贤是武则天的第二个儿子，也曾经是太子啊，就张怀太子李贤啊。作者认为李贤啊是武则天生的啊，以前都说是是他姐姐生的嘛。啊，就是以武昭仪当年专宠而又正直啊，这个生育旺盛年龄的情况看，3年生3子不能说不可能。这时武昭仪啊才刚专宠而没有当皇后，就是她的姐姐很可能啊，就是说不可能啊同时得宠，所以说李贤吧啊是她姐姐生的啊，应该是一种流言啊或者谣传。武则天吧他有4个儿子，为什么老大李弘和老二李贤啊是这4个兄弟当中下场最不好的呢，而其中李贤又最差呢啊？这个作者他也有分析啊，他说就是啊，这个武昭仪的这个妻管严啊曾经 啊，就是管的那个丈夫比较严嘛，曾经引起过丈夫的反弹啊，以致一度想休掉他啊。至于他的这种母管严啊，就是作为母亲管孩子严，事实上也曾先后引起了年长的亲生儿子们的反弹，就是孩子一长大他就啊有点逆反他妈的这个行为啊。只是因为依法无父母之令，则不能别籍分居，加上他们个性不同啊，忍受度有差异，故反弹的方式与程度各有不同啊。李贤对他妈的这个反弹最为严重啊，也是最明显的母子冲突可以无疑啊。这里我要补充一句吧，就是《后汉书》嘛，它有一个注解啊，他那个注解的这个冠名的这个总编辑，他就是李贤啊，可能说明李贤嘛，就是比较爱学习，然后比较有头脑吧，可能他的这个人格比较独立，思想比较独立啊。对于李贤的死啊，作者一针见血的指出，母亲为了切实掌握权力，教唆他人杀害亲生儿子啊，或者太后指示有司杀害废太子，两种陈述对武太后来说啊，就他当时是武太，皆是一个肯定的事实。不论被害人是因为自杀的，或是他杀的啊，武太后在指使之后不重惩凶手啊，可以春秋折帅之意啊，他仍然不能免于是主犯。从家庭看，母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啊，这是一种最严重的家庭暴力行为，是最可怕的啊，天伦悲剧啊，看到没有啊？我的家的女儿、儿子啊，他都敢杀，你说他还有谁不敢杀啊？除了儿女之外，其他如兄弟姐妹、儿孙媳妇及亲戚大臣等啊，那更是不在话下，真是想杀就杀啊。比如说他外甥女儿啊，贺兰氏啊，与这个堂兄弟，他的这个就是武则天堂兄弟之死啊，这个堂兄弟就是当时是始州刺史武为良与知州刺史武怀印啊，依例会结泰山封禅啊，并且从驾来到京师。大唐百官有向帝后献食的习惯，当武为良等在京献食之后啊，武后当时他是皇后嘛，天后密旨毒于食中食物当中，使魏国妇人食之，因而暴死啊，这可能是他姐姐，然后被武则天毒死了。然后武则天啊，就是以前嘛他们关系就不好，在家的时候就是那两个堂兄弟可能经常欺负他们这个孤儿寡母，然后武则天归罪于武为良兄弟尽杀之，不但杀了他们啊，把他们的姓给他们改了，叫傅氏啊，可能是一种毒蛇吧，不让他们姓武了啊。外甥啊贺兰敏之啊，怀疑他的姐姐啊，就他那个姐姐吧，就是也算是被李治看中了，然后武则天吧他也有点吃醋啊，也是把他给毒死了。然后吧，他的这个弟弟贺兰敏之怀疑姐姐的死啊，乃是啊武则天所为啊，就是他姨所为，产生了不满情绪啊，结果啊也招致流放和被杀啊。以前吧好像就是有一种谣言吧，我也不记得是电视啊还是哪本书写的，就说这个贺兰敏之和他姥姥好像关系还比较暧昧啊，反正有这种啊，很什么的说法吧，啊，很出格的，这个我就不知道真假了，我也没有去注意啊。唯一没有被武则天虐待过的人啊，可能就是他那个小女儿太平公主了。但是啊，武则天却把太平公主第一任丈夫薛绍给杀了啊，就把他的这个女婿给杀了，为了促成女儿的第二次婚姻啊，武则天又杀了武攸暨的老婆啊，并一度让武攸暨的兄弟们休妻。为什么呢？就是他觉得武攸暨的兄弟们的那老婆吧，就是身份地位跟这个太平公主坐妯娌吧就不配，就结果就给把人家给休了。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啊，武则天对李唐皇族更是大开杀戒。啊，就是雷佳音先生他统计吧，曾经以《旧唐书》所载 出其皇族子弟215人做考察啊，就这些人吧，从高祖皇帝啊李渊那个时代以来啊，发生事故者共有113人，其中在武后掌权后被杀或贬族者有63人啊，占宗室事故率的 60%。如果再加上啊武后时因罪留西消绝或潜逃者14人啊，那么就高达73%啊，其中还连累及亲党数百余家。啊武则天吧，就是甚至赤裸裸的啊公然在朝廷之上恐吓大臣啊，但是呢这个资治通鉴里司马光认为武则天他不会这么轻薄。啊，就是，但是雷大业先生认为吧，司马光是有点高看武则天了，因为这本来就是啊武则天的一贯风格。啊，当时武则天说了什么话呢？啊，我现在啊给大家读一遍吧，可能也会适量的翻译。他说：“朕是先帝20余年，忧天下自已。”啊，这里我得翻译一下了。他说啊，我服侍就是先帝唐高宗20多年啊，我对天下的忧虑那真是啊，就是忧国忧民的这种情怀那真是相当深了啊啊，你们这些公卿的富贵啊啊都是朕给的，都是我给你们的啊，天下能够安乐啊也都是啊我养育的你们啊，养育的就是百姓了啊。即先帝弃群臣，以天下托顾于朕，不爱身而爱百姓啊！今为荣首，皆出于将相群臣，何负朕之身也？且清备有授以老臣，倔强难治过培言者乎？啊，就是说，在你们这当里边啊，哪一个的那个就是倔强难治啊，能够超过这个授以老臣培言的有没有啊？然后说有没有啊，就是能那个能超过这个将门贵种啊纠合亡命的这个徐敬业的啊，就是那个李济的他那个孙子嘛啊，后来又给他恢复这个徐姓，他本来就姓徐他家。然后有没有啊能超过啊，这个卧兵宿将攻占必胜的这个陈武挺的啊，就是说这三个人啊都是武则天杀的。他说这三个人啊人望也啊不利于朕，朕能入之啊，这三个人不听我的招呼，我就把他们给干掉了啊。你们想一想啊，你们啊论这个军功，论这个身份这个出身啊，论这个资历啊啊，有没有超过这三个人的啊？如果有你们就捉啊，然后就是不然的话你们就啊洗心革面啊伺候我啊，不要被天下耻笑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说的比较露骨啊。当然了像朱元璋吧，他就会赤裸裸的啊，人家朱元璋吧他没什么学问，然后就是比较流氓，就会赤裸裸的公然的表露自己的这个流氓面目啊，而且还不识大体的把自己的这个光辉事迹啊写到大告里去啊，班示全民，而且让全国人都知道。第三啊，就是武则天的鹰犬酷吏啊，武则天时期啊，他啊就第三个部分了，武则天时期实行恐怖高压统治啊，这在2000多年的中国皇权专制社会都是非常罕见的，而其中一个最鲜明的标志就是他就使用酷吏，而且大规模的大量的使用酷吏，而且是长期的使用酷吏治国。在皇权专制社会啊，使用酷吏较多的皇帝啊只有这个瞎折腾重折腾啊的这个汉武帝，当然他前期吧折腾他还有点理由啊，然后就是武则天、与明成祖、朱棣前面三位啊，当然还有唐玄宗李隆基，他也用过几个酷吏吧，但是不严重啊。武则天时期啊，有名没名的酷吏啊就有几十个，单论数量他可能就是皇帝中的佼佼者啊，排第一的了。酷吏们害人杀人的这个手段自然是非常残忍，而且这种触犯法治监督的情况下一定会出现滥杀无辜的现象 啊，就是作者把他举了几个例子啊，这都是历史上的记载，就是说酷吏执行的恐怖统治其实已经相当严峻啊。武则天革命前啊，他就是把那个大唐的这个统治给推翻之前吧，啊，就在那个之前啊，就是说这种滥杀无辜的这种例子吧，被记下来的啊，就有王弘毅之滥杀无辜平民啊，有一次就杀了200多人吧，啊，这种情况比比皆是啊，但不过就是杀的那些，比如长寿二年啊，公元693年，有人密告岭南那些流放的人中，有人在组织谋反啊，但这些人为什么被流放？可能啊，有政治反对者或者潜在的政治反对者吧，反正还有一些可能就是被冤枉的人啊啊，但说他们谋反，可能这个就是故意的诬陷啊。武则天派出酷吏万国俊同志啊前往调查处理啊，万同志到了广州后一天就杀了300人。后来武则天又让六道使暗查这些流放犯的动向，结果杀了1200人啊，最后杀的只剩下100个未成年的啊。当时这个酷吏啊滥杀无辜啊，与此可见一斑啊。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就历史上比较有名的酷吏，只要你能想起来了，基本上那几个人都是武则天时期的，比如周兴、来俊臣、硕元礼，一般大家都知道这几个酷吏，而且他都是武则天用的啊。利用酷吏啊打击政敌及潜在政敌是武则天的主要目的啊。女皇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啊，已先后诛杀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刺激大臣数百家，刺死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打击面如此之广，而告密者仍不可胜数啊。不过就在这种高压统治之下，就是私下谈论朝政啊也是非常危险的啊。因为酷吏的耳目太多了，武则天的鹰犬太多了，何况很多人呀怀着各种目的去告密，可能是仇家啦或者一些小人吧，反正这个时候就容易让那些不学无术呀、不三不四的那些地痞流氓混子啊这些人还可能就借机兴风作浪啊，或者是想领点打赏啥的啊这种时代啊现在的我们应该啊能有很深的体会啊，尤其是从毛时代过来的可能体会更深一点。当然酷吏只是武则天的一个工具，一旦用完就会毫无留情的抛弃，而且反复使用不同的酷吏啊，也是武则天她的一种权谋手段啊。啊，这方面吧，朱元璋他也是也搞的是炉火纯青啊，他运用这种权谋也是炉火纯青啊。全智的女皇事实上知道酷吏们如何做事，做了什么事啊，所以来俊臣的被杀啊，一方面是因为来俊臣做过了头啊，一方面就是他要武则天要壁虎断尾啊，就是处决啊这个来俊臣以诿过自保，并且用以安抚臣民啊，那就是说哎呀把罪过都归到来俊臣身上了，那就是皇上是英明的啊，过火的那都是大臣啦啊，现在我也给你们把他给杀了啊，那臣民又开始感激皇恩了。武则天的这种传述啊，指令只是一种邪门歪道啊，不但不可能长久，而且也会给他自身啊造成很大的危害。因为这种统治他不上正道啊，他就不属于正经的一种啊。酷吏和恐怖统治是女皇开创及巩固革命政权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却也是她被推翻王朝毁灭的主因所在啊。玩火过头会自焚，或许是一个可以古今验证的真理啊。那就是说公元690年吧，就是属于他把，实际上他等于把唐朝给推翻了，他建立了自己的周朝啊，然后705年啊 ,15 年之后他儿子又把他给推翻了，把他的五周朝也给推翻了，然后又恢复了唐朝啊。实际上他这个属于啊，就是真正来说已经把唐朝给灭亡了，然后啊，然后那个唐朝他又复辟了啊，属于这种情况。历史上将之称之为五周革命啊。当然了，革命一般古代来说它是一个好词儿，但是 就是说你训天应人嘛，但是伍德泰勒和显然他不是那么正当的。第四个部分叫啊，对了，这第四个部分就是讲这个了，叫寻求政权合法性与造神运动啊。既然他不那么合理合法，然后他就要找理由啊，找借口，然后来制造这个舆论啊，寻求啊支持。因为武则天的长期掌权，尤其是这个直接称帝吧，是缺乏合理性依据的。因此啊，要想革命成功，废除李唐统治，武则天就必须不断的自我神话啊，给自己造神话啊，通过开展轰轰烈烈的造神运动来为自己的革命举动啊寻求合理合法的依据啊。这个又可以联想到几十年前了啊，这个真是啊。武则天吧，他生前就有六个军号啊，可谓大异于古人啊啊。这六个军号这六个军号分别是圣母神皇啊，圣神皇帝，金轮圣神皇帝啊，慈氏月谷金轮圣神皇帝啊，然后后来他自己把那个慈氏啊给去掉了，然后后来就是天策金轮圣神皇帝啊，都是圣神啊，而且还天策的，然后后来是则天大圣皇帝啊，后边这个有点谦虚了啊，就是后边再讲他为什么会有突然谦虚起来了，然后只是大圣了不神了啊。通过神道社教啊，尤其是作为啊前佛教徒的这个武则天，通过大肆宣扬改造佛教中的某些理论啊，来为己所用啊，达到自己割李唐之命的这个目的啊。其实在历史上吧，中国人已经充分领教过这些东西啊，也深受其害，但对于这类问题尚没有深入的认识和反思啊。武则天正是一个很好的参照啊，如果革命是挑战甚至打破传统的啊，那么这种革命啊，即所谓革命家啊，就值得警惕了。第五个部分就是当政时期啊，这个糟糕的这个内政外交国防的这个表现吧，这是第五个部分啊，也是本次分享的一个重点啊。武则天一向是被某些人啊，可能就这些朋友吧，可能都是思考的不多啊，可能视为明君或者也看电视受影响的啊，这个对这个问题看得不深，然后有些想法可能啊，也就是没有去查证啊，就是又把武则天视为明君，视为历史上难得的女政治家，但是这个武则天是否知人善任呢？啊，雷佳济先生给出了一个啊解释啊，他说世称女皇知人善任啊，事实上似乎有一个前提啊，既是此人啊权不可大而能为我用啊，就是说他赋予人的权力就很小，而且就是说这个人还必须听话，然后世人也说女皇能纳谏啊，但是事实上呢，武则天也能听小话听谗言啊。雷佳济先生吧，就以这个狄仁杰为例子啊，就指出狄仁杰曾经被酷吏来俊臣诬告下狱，虽然武则天得知真情后没有杀狄仁杰，但也把狄仁杰给贬黜了啊。当然了，也多亏了这个狄仁杰他聪明一点，不然他肯定啊他就死在这个黑狱的酷刑之下了啊，他属于一种幸运，不然他真的死的会很惨。武则天所使用的也多不是什么贤才，而多是一些奴才、鹰犬和马屁高手啊，就是雕盘侠、洗地侠啊、吹捧的高手，都是这些玩意儿啊。在狄仁杰等数人之外，女皇啊所用将相多是贵戚啊，和甘为我所用者。 雷佳济， 但是呢，这些后者吧，也因此正是啊这个武则天大量屠戮的这个对象。晚期嘛，所用则更以趋炎奔境的文士为多，也就是粉饰太平、涂脂抹粉的那些，如苏味道、杨再思、李乔、李种秀之流是也。 因此说武则天是否知人善任其实大有商榷的余地啊。然后武则天当政期间最典型的特点就是她的专断独裁，也就是所谓的威权独任。作者说啊，太宗文皇帝的天下是自己辛苦打来的，而常在宫于与侍臣学士讨论历史兴亡治国之道，知道天下不能一人独治啊，也就是不能独裁，必须要克己复礼，尊重法律和政府制度，选拔优秀官员以组成优秀执政团队和建立廉能政府，团队兢兢业业多年才能真治贞观之治啊，就是武则天前夫的统治的风格啊。李唐高宗他前夫的这个统治风格与政府政策法令组织体制，其实对女皇是殷见未远的啊莫大遗产哦。他说的前夫是李世民哦，我那个刚才理解错了，他说的就是李世民的这个统治风格啊，与政府政策法令组织体制啊，其实是武则天啊殷见未远的一个遗产，他应该学习。然而反看女皇，她显然威权独任，超越政府机制，亲理肃政，不尊重政府，依法举职，连宰相也像走马灯一样，要换就换，要惩罚就惩罚，俨然是独裁的心态和作为。啊，那上回我讲王安石变法那个问题的时候也提到了这个专制独裁的问题啊。我说就是北宋中期前期吧啊，有开明气象啊，有这种士大夫与皇帝吧共治天下的这么一个气象，但是到后来吧就越来越独裁了啊。然后就是主要是皇帝独裁或者皇帝与那个丞相合谋独裁什么的啊。独裁以及缺乏用人的稳定性注定了武则天不可能把国家治理好。武则天时期吧啊，他那个时期啊说了是21年啊，有21年 ,75 个宰相啊，任期短的有这个武士方一个月啊，而武成四武三思啊更曾同时拜罢啊，都当了9天宰相。然后这些宰相吧他们的这个平均任期只有三个半月，也就差不多100天啊，每年平均更换 3.6 人，比这个唐太宗李世民和这个唐高宗时的更换的他这个频率高出了三倍啊，更换频任期短啊就是维持政府稳定吧政策延续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啊，更别说是再更上一层楼，再拓展，再提高了。越是德国不正，权力不稳，越要重用亲信，而越是如此，统治质量必然高不到哪里去啊！这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所以说，那个武则天的那个是权术治国吧，它有其局限性。武则天时期吧，他那个官场很糟糕啊，就是他滥官滥阶。啊，是一个恶劣的开端与示范，后来被他的子女和大臣所效法啊，就是说他那些什么太平公主呀韦后啊，他那个唐中宗李显、唐睿宗李旦，就是这帮掌权的和他的一些大臣所效法，使号称中兴的大唐官僚体制啊极为紊乱恶化啊。武则天吧他还有好多的昏招啊，就是说特别邪门，可能跟他这个头脑发热有关系。比如公元692年到700年啊，八年时间禁屠政策，推出了一个禁屠政策，就是不许杀生了，他居然推出了这么一个政策，而且雷厉风行，影响畜牧业、渔猎业和屠宰业的这个生计秩序啊，就是不让全国吃肉了，也不让你吃鱼了啊，就是史书上说嘛，就是江淮旱季之时，人民因不得捕鱼虾而死，饿死者甚众啊，就是说江淮地区可能发生旱灾了，粮食不够吃了，但是老百姓呢又因为不能捕鱼虾啊，结果就被饿死了好多人啊。武则天时期啊也完全谈不上什么路不拾遗啊，相反是非常苛酷，如对民众的这种掠夺啊，这个 雷佳地先生他举例说吧，女皇连政府所得的搬运也要征收折角价钱，何事甚于以夺官价行空，会求可赠女皇以低价由官方向民间强逼收购的手段，对百姓而言无疑是经济侵夺啊，是这个变相加税。在武则天统治的中晚期，由于兵役履行，官吏膨胀，享乐日甚，使政府开支日大，故实行此政策比天皇来的更强烈而更普及。难怪复辟皇帝要下策改，要下设改革以收拾民心了啊。那他就是说他收税收的多嘛，然后他享乐可能花销也大了，国家财政是一塌糊涂啊。由于女皇的挥霍及其政府因军事与人事等因素而开支日大，致使其国库虚竭，财政困窘，因果关系相当清楚明显，完全可以理解。然后说户口逃匿以亲隐的现象在那个唐高宗晚期已经出现了，但是规模扩大与问题的严重化则是这个武则天独治以后才明显，就是说他做太后那段时间啊，和他做皇帝这段时间啊，这个时间嘛，就刚才说是21年啊，主要是公元684年到公元705年啊，与这个武则天履行兵役和劳役有密切关系，就是说他这个财政困难嘛，然后说大量的这个就是户口逃匿与亲隐的现象啊，还有这个吏治废弛啊，州县吏治废弛啊，那些认真执法的那个官吏吧不奖赏啊，相反那些那些贪污渎职的也不罚啊，就是也不惩罚，结果就造成这个官吏因循苟且啊。就我个人觉得吧，这个吏治废弛腐败盛行的问题，首先是跟武则天的不合法理不得人心的作为啊他有关啊，那些比较有正义感有才能的那些人啊，肯定是不愿意出来做官的，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是出于政治责任而专门出来做官。然后跟武则天的全面的折腾有关啊，官吏们借机攫取资源上下其手的机会大大增多啊。上回讲王安石那个变法也提到这个问题了，在这种缺乏监督的条件下，官吏们当然更难洁身自好。比如说这个大规模兴兵啊，就是好多征了好多的这个兵，那么有钱的人家吧，他走后门肯定他这个就多了，多起来了嘛，因为他们不愿意让自家的这个子弟吧啊当炮灰去冒死啊。其次就是武则天很看重对他的这个忠诚，尤其是那些能办事的酷吏，这些人的操守基本上都是很坏的，因为这些人啊，就是说这些人吧已经啊没有什么廉耻，然后好多人都那么歹毒，他们自己知道也活不长，所以说也就是啊拼命的捞，拼命的享受啊，然后拼命的祸害啊。但是在跟武则天晚年那几个不三不四的这个姘头干政也有关，就是他晚年啊，这些人啊也进一步败坏了官场。就是说那个男性皇帝吧会出现这个外戚干政啊后妃干政的问题啊，武则天他也出现这个问题了，他那几个姘头啊也干政啊，就是这几个小子，然后这几个小子吧肯定操守和能力也不行吧，所以说他们也把这个官场风气带坏了啊。这里我再专门谈谈这个上官婉儿的问题啊，这个上官婉儿的爷爷上官仪啊是被武则天肃反啊杀掉的啊，作为一代才女，为什么上官婉儿却反倒成为了武则天的这个心腹干将呢啊，我觉得可能跟上官婉儿的这个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有关啊。另外啊，就是他可能吧知道爷爷的这个旧案是翻不了了啊，反不如忠心投靠武则天，何况武则天对他确实有栽培之恩，换位想想啊，他也可以理解就是武则天的这种残忍的做法吧，他的这种这种就是夺权的这种做法。当然上官婉儿的品德不高啊，其实他也容易被权力所诱惑啊，就是说他吧这个也算是被权力给败坏了吧，后来他也在权力的这个残酷的这种倾轧和争夺当中被杀了啊，就是被李隆基杀了唐明皇，然后当时被杀的还有韦后吧，就韦后吧也是想学武则天，结果他能力也不行，然后这个机遇也不行了，都丧失了啊，因为当时社会上可能已经比较反感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偏激失臣啊，这种乱七八糟的政治了，然后人心失定啊，然后没人支持啊他们了。 社会政治思绪啊，其实从唐高宗统治的这个中期已经开始了啊，就是那时候吧，其实打外战吧，其实那时候已经啊，就是失败很多了那时候，所以百姓啊无告啊，就是孤苦无告，游离和边缘人日渐增多啊，此时社会思绪的实况和现象大概有这样六种。第一啊，就是老百姓诉讼啊，打官司啊，不能及时啊，就给审理，然后县里、州里、省里、三司互相推诿啊，一个案子吧，经常啊，就是经年累月被拖延。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司法腐败啊，法曹接受贿赂啊，让那些有理的人啊得不到伸张，然后应该被得到被那个就是应该被补偿的人，结果被反而被剥夺啊，或者是横遭非罪啊。然后第三个问题啊，那些就是在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没有赏赐啊，那些躲在后方睡大觉的人反而获得了奖赏啊，就是出现了这个这方面的这个舞弊现象吧。第四个就是官吏就是他在经济上的这种剥削啊，贪利亲民啊。第五就是官吏贪夺啊，就是反正就是受贿吧，然后还有什么差役，刚才我提到那些。第六就是乡邑豪族啊，容其造请或酒食啊，交往或妻子去还，假托威恩，公行亲报啊，可能就是这个乡邑豪族吧，这些大世家大族跟地方豪强跟这个官府吧勾结吧，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啊。然后这时候的司法公平和社会正义显然已经因为吏治腐败和强豪亲报而败坏，正是在这种社会严重失序的情况下，史书中称狄仁杰在担任大理寺长时一年了结了那种啊，就是久拖不决的那种治狱吧啊，就是那种案子无数啊，其中涉及人数啊竟然达到了17000多人。那时候全国才有多少人，可能那时候全国我估计可能也就5-6千万人吧，可能估计。因为啊，武则天他这个军事战略水平不高啊，决策上经常有失误，再加上他不敢随便任用一些不信任的将帅统兵，结果就老是让他那几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娘家侄子做统帅啊，一直说武则天时期的国防是非常糟糕的啊，比如吐蕃北上和东晋啊，以及东突厥的复兴啊，当然了，那时候整个社会风气也坏了啊，所以说这个士兵嘛，他们一般来说他们的这个训练吧，然后士气也都不高啊，所以说经常打败仗，所以说也就是啊，也就是睡水推舟了，或者说是啊，自然而然的了啊。然后就是说那个武则天吧，他就是好大喜功嘛，然后也是啊，就是武的那个。李世民吧是天可汗嘛，然后他可能啊也想啊就是说承继啊这个天可汗的这种荣光，但是呢他又没这个能力啊，打仗又打不赢，打不服人家，然后还老打败仗，结果呢啊他就搞这个大傻逼外交啊，他就是收买人家啊，各国的就是来吧来领那个钱，然后就撒这些钱。啊，那个作者说，女皇真的有神功吗？啊，契丹反周虽因边地长官用人不当所引起，但是契丹毕竟是仅有数万兵力的小国啊，为何能一再重创40-50万的周军，使3个宗王、2名丞相、1位故相啊，王孝杰啊和数10名将领束手无策呢？啊，可见万国来朝，风扇告天，而虚有其表的女皇啊，轻易地被一个小国给戳破了啊！若非东突厥出手援助，战果和结果啊，恐怕不堪想象啊！他这个风扇可能是他以前吧跟着那个李治去封禅泰山，但他自己吧好像是不好意思去了，他当皇帝的时候好像封禅嵩山吧啊！这个武则天钱撒的是非常多，撒的是很厉害的啊！结果搞了这个财政困窘。啊，这种劳民伤财、虚张声势的事情吧，后来也成了就是 唐玄宗、李隆基开元时期所要改革的这个目标和对象之一啊。就比如说这个李隆基吧，他不允许这个外邦频繁的来朝见了啊，不允许你老来了啊，因为每来一次肯定都要有所赏赐啊，来的次数越多啊，花的钱就越多啊，就我们不做这个冤大头了，你少来几趟。万国来朝的外交盛况并不意味国际以大周为首啊，从此和平，甚至不意味他国就不敢侵犯中国。在女皇统治之下，中国事实上是频年征战的啊，败仗打多了，最后连残破之余而再起的东突厥仅有数万兵力的小国契丹竟然也打不过人家，结果一输再输，而且被人家直攻本土啊，为被君为天可汗以来所未有啊，就是从李世民被君称为天可汗以来是没有的事儿啊。当然使得人民啊对朝廷和战争丧失了信心。对外战争吧，而且还多是以人海战术为手段啊，这跟李世民时期也是大相径庭的。中国军队将士的这个武艺和士气竟然如此低落，所以啊，唐高宗晚年吧出征兵力经常高达20万30万人啊，女皇更高达40万人以上啊，想要以人海战术啊取得胜利啊，这是在李世民那个时代是不能想象的啊。但是虽然人海战术，但是人这么多有什么毛用呢啊，所以说没毛用，最后啊也都失败了啊。尤其是当女皇所用的统帅不是她的情夫就是她的侄子的时候啊，所以说老大败仗。如果说外战失利仅仅影响边关边境地区的话，那还算没有动摇国本，没有太多的危及基本民生。可是那外敌不会在意什么边境线啊，一旦他们得胜啊，就会长驱直入啊，以至于啊都打到了当时的这个首都神都洛阳的附近啊，敌军深入千余里，这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本土保卫战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无数百姓被屠戮，社会疮痍满目。那么这算不算武则天的重大施政呢？大家晓得隋朝的怎么灭亡的吗？主要的原因当然是啊，隋炀帝的好大喜功，各种劳民伤财的大工程等等，但是最直接的还是三次大规模征伐高丽的举动啊。不过人家这个吧还啊，也算如果没有后顾之忧的话，基本上也算打赢了啊。隋炀帝的这种军事举动在目的上还是有合理性的啊，但是他的一些部署布置他有点问题啊，比如用人不当、急于求成等等，尤其是他御驾亲征啊，造成后方的这个空虚，以至于引发了这个后院起火。武则天虽然自我膨胀，也希望有宏大的武功来昭示其革命的正当性啊，但是他好大喜功的程度吧，还是不能跟这些啊，就是个别的这个男性皇帝还相提并论，所以他基本不可能御驾亲征，不然的话，以他这种水平和战绩，恐怕他死的比隋炀帝杨广还要惨。马是当时重要的战争资源，可是武则天提起子女大量占用棺木的这个良马，就是这个好马，来满足游幸、成御游幸之需，这也是造成当时骑兵不强的主因之一啊。因为他这个宫廷用马的这个数量就非常多，动辄就有好几千匹啊，可见武则天视人民福祉、国家安全为儿戏到了何等的地步。不过武则天还算有点自知之明，就在94元年9月啊，就是公元700年啊，这我前几天在群里贴过这一条啊，76岁的武则天终于醒悟了，在各种打击之下终于醒悟了，自行取消了天赐金轮圣神的伟大军号啊，恢复到了一个寻常皇帝的角色啊，光圣皇帝这俩字。大概啊，他也是觉得自己的余年不多了，余生不多了，及时行乐的思想占据了上风，所以开始追逐啊，与他那几个情夫的享福啊。雷佳济先生分析吧，武则天这种觉悟啊，与他此时的思想信仰有了变化，关系甚大。但是国防外交的挫败，各种的被人打脸，也不免是影响他放弃自我尊大的这个因素之一啊，也就是他这个理性吧恢复了，让人打的。此外，他还做出了一个决定， 啊，就是让广大臣民推崇狄仁杰为贤相啊，而他自己则尊称狄仁杰为国老啊。这个时候吧，他距离狄仁杰去世啊还有四个月的时间啊。为什么武则天良心发现了呢？其实这跟从前狄仁杰在国防方面提出过很多好的建议啊他有关系。武则天啊当时他没有采纳，但是事实证明他自己错了，狄仁杰对了啊，他吧算是主动承认了错误啊，也算是老年吧，也算是也算是正常了一点。到了武则天死后，突厥大举入犯啊，打的大唐是十分的狼狈啊。复辟的唐中宗李显然急令朝廷内外进城破敌之策。李显然啊，没他妈那么自大啊，这么自高自大啊，也算择善而从，所以几年之后西北国防事业就有了很大的改观，因为采纳了比较正确的这个战略或者决策吧，这个方面也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啊铺下了坦途。但是这些跟武则天没有毛关系。武则天在中国历史上开创了殿试和武举的传统，这个算是他的制度创制方面的一些亮点吧。在隋朝和但是呢这个科举吧好像发扬光大，或者是科举的创制很有可能就是隋炀帝杨广啊他搞出来的。在隋朝和唐朝前期，虽然科举制出现了，但是科举学选拔的官员并不多，官员的主要来源还是以经蛇见长的这个传统门阀贵族啊。当年曹操秉政时也面临这个问题，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曹操就改变了用人标准啊，他比较倾向这个实用主义啊。武则天为了给统治集团换血，以有利于自身统治，他就加大了科举方面的选拔力度啊，使得以文学才能取材的这个风气进一步形成啊。这个可能也跟他选的那些吧，为什么他身边老是有那些涂脂抹粉的啊，那些拍马屁的那些啊文人有关系啊。这个应该要算是武则天对于中国历史啊一个比较长期且重大的影响。自他就当时吧19科啊，一共才取了454人啊，实际上是很少的，这个人其实是很少的，远远不如北宋宋太宗啊，他是九科啊，他取了是1487人啊。宋太宗啊算是开创了北宋文字的这个传统吧，两相比较这个武则天吧就在这方面对历史和后世的贡献吧还不如这个宋太宗赵光义大。啊，前面也说错了，宋太宗时期是开了8科，武则天时期是开了19科，取了454人，但是赵光义时期8科却取了1487人啊，比这个武则天时期取的这个远远要多啊。所以说他也开创了一个这个就是文官治国的时代吧。在攫取和维护最高权力方面，我觉得武则天其实很多方面都是欠考虑的，而他之所以做出这些盲目的决策，其实又跟他的极端自私和极端的这种狠毒有关系。比如我觉得他身为一介女流，他攫取最高权力如果还是值得同情的话，那么他没必要称帝啊，因为那样一来注定会造成统治集团的这个大洗牌大换血，注定会充满了血腥和杀戮。当然如果有一个男性皇帝啊，而他长期把持朝政的话，这肯定很有难度，但是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啊，就是有好多的这个太后啊太皇太后啊治国的这些。所以我觉得两相对比还是这个武则天吧，他做事太极端啊。另外啊，像武则天他寻找武周的这个接班人问题啊，起初啊他居然想让娘家侄子接班啊，后来经过狄仁杰等大臣的这个进谏才开悟了啊，还是儿子啊跟自己关系近啊。武则天是一个女性皇帝啊，这给一潭死水男权主义的中国历史注入了一些多元性的浪漫化的元素，但是这绝对不意味着她就是一个合格的皇帝啊。武则天一个很主要的问题就是她活得长啊，中国历史上也有梁武帝啊，就是萧衍、宋高宗、赵构啊、乾隆啊、弘历，武则天他四个皇帝活的啊就超过了80岁吧，80周岁，也就是周岁 啊，忽必烈算是79周岁，虚岁算是83。活着，皇帝活得长的话往往不是好事啊，比如说乾隆晚年吏治腐败，出了和珅这个大贪官，尤其是爆发了大规模的这个民乱啊，也就是所谓的川陕白莱教大起义啊，梁武帝萧衍属于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啊，就是唐啊，就是南朝的这个梁嘛，是他自己一手开创的，然后他的晚年呢又比较昏庸，然后遭遇侯景叛乱，居然被围在宫城里给困死了，他临死前想吃口蜂蜜都没法满足啊，最后算是营养不足给饿死了啊。宋高宗赵构吧，他是做了25年太上皇啊，他也没个正形，奢侈无度啊，比如说我还注意到他居然让手下打着自己的旗号啊，就是他当太上皇的时候吧，在杭州啊搞房地产开发啊，可见吧，这个自古以来吧，就存在这个房地产行业这个暴利的问题啊。下面是第六个部分啊，也就是本次分享的最后一个部分啊，就是一个总体的评价啊，对武则天一个总体的评价。在评价武则天之前，我们可以再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历史记载方面存在不存在对武则天的刻意抹黑呢？李世民之前啊，对史书进行篡改的例子不多啊，就皇帝干预的好像不多，但是李世民确实是开了这个恶例啊，就是皇帝他亲自干预这个史书的这个编纂。那么武则天的子孙有没有可能抹黑武则天呢？如果武则天确实很黑啊，肯定是用不着多抹的。如果武则天不够黑，那么他的子孙有没有可能多给他抹几笔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不大。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身份特殊，抹黑武则天其实就是等于抹黑李唐子孙了啊，因为他也是他们这个里边的啊，虽然他把唐朝给灭了，但是他的身份啊还是很特殊。当然主要也是啊，我们没有见到这方面的证据，从李世民到朱元璋时代篡改史书的这个恶例不多见啊，尤其是这种皇帝干预的不多见啊。其中我比较了解的就是有秦桧父子刻意抹黑贬低啊这个岳飞的这个势力啊，啊当然历史上吧有很多黑幕被刻意掩饰住了啊，比如这个赵光义的这个上位史啊，就是宋太宗赵光义，比如有什么这个浮生烛影啊这类的啊，这类的一个什么呢啊，一个就是叫历史悬疑吧哈。综合武则天的以上作为啊，可以说是自从出了武皇帝啊，十年倒有九年的坑啊。我们不难看出啊，但凡是有点头脑的历史学家肯定是要给武则天打差评的。比如说明末的这个思想家吧，这个大学者王夫之在其《读通鉴论》中，他就说武氏之贺浮于韦氏多矣啊，就是那个韦皇后他儿媳妇，鬼神之所不容，臣民之所共怨，万事闻其兴而无不思暗箭以起，那就是有点像人人得而知之啊，然后就说万事啊都能闻到这个武则天的这个腥臭。著名的这个隋唐史学家陈仲勉啊，他就是二十世纪的啊，他评价说晋人对则天有数词啊，就是说近代的一些人吧对武则天吧就是有那种很同情的这种说法，然而即使撇去师德不论，总观其在位21年无丝毫政绩可计啊，没有任何的这个突厥横行于北地，吐蕃跳梁于西陲，对外族亲邻全乏政策啊，而又居心一计，秉性残酷，来俊臣周兴、丘神勋、说元礼、侯师子、万国俊、吉硕之流诚实出现啊，还是那个问题吧，就是两个主要的就是内政方面酷吏啊这么多，然后杀人那么多，然后国防外交方面又一塌糊涂啊。反而就是唐朝的舆论嘛，对于武则天这个女祖宗女家长倒是不太敢猛烈批判啊，自从南宋以后吧，可能也是 也是有理学的这个影响吧，反正是对伟特尔这个批判越来越厉害了。这个我倒没有研究，为什么近代对武则天他的这个就是说他为什么又把他给抬高了，可能跟那个老毛抬举法家可能有一定关系啊，因为红朝对于武则天好像比较抬举啊。武则天跟男性昏君一样啊，就是让自己所宠幸的人来干政啊，这也是造成神龙政变的主因啊，即武则天的儿女联合大臣反对啊，当时掌权的这个武则天的情夫们啊，尽管后来政变有些失控啊，自己本来没打算推翻武则天，结果把武则天也一块给推翻了，因为当时武则天有病嘛，可能是在后宫养病嘛，大概当时已经80多岁了，81岁左右吧啊。然后就说这个无字碑吧，当时啊，为什么立这个无字碑啊？有人说就是说，说那意思就是让后人去评价啊，就是还而且还显示，好像是武则天一种自信，但是不是，因为武字碑不是武则天自己给自己立的，而是他的儿子给他立的。他儿子为什么立无字碑呢？因为当时不知道写什么好啊，就这个意思，他有点矛盾性，他不知道写什么好。就我刚才说的，他当时还不敢对武则天这么猛批啊，就是因为他这个身份比较特殊啊，就是说啊，当时吧，就是啊，就是反正就没法写啊，就不知道写什么，然后就留了个无字碑啊。啊，就在则天皇后府上的一月，政变五主角全部被贬，可见立无字碑当时的政情汹涌与朝廷对新式女皇心态的复杂。这里就是说吧，武则天死后的第二个月啊，当时参与政变的这个张柬之啊、敬辉啊，这五个人吧就全部被贬了啊，就可见就当时吧立无字碑当时的这个政情汹涌与朝廷对新式女皇这个心态的复杂啊。武则天啊，后则天时期啊，就是没有了武则天了，武则天死后的这个时期啊，这段时间啊，政潮汹涌，所有人啊，包括先后正面继位的两位啊，这个四皇帝啊，就是唐中宗李显和唐睿宗李旦啊，对西式女皇他都不敢轻易评价，也议论不定啊。乾陵无字碑啊，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树立的啊。最后是武则天的某种尴尬吧，他的革命注定在男权社会里会失败啊，因为他在权控问题上就会有难以逾越的障碍。对他的最终定位啊，在其当时啊，也只能在男权社会背景下才能认知啊，在当时他必须回归到男性父权社会才能被认知，才能被评论，才能被论定啊。唐高宗前期也许要算是贞观遗风了啊，但是武则天主政时期绝对不能这样说。雷佳玉先生给武则天一个最大的评价，便是她上坏贞观之治，而下为开元改革的对象，改革有成啊，使能造就开元之治啊。也就是说，他本身就是一大堆问题啊。开元要改革，就是改革的武则天以来的这些啊，乱政、弊政啊、暴政。当然，进入盛唐吧，就如同压抑后的一种释放啊，很类似毛时代以后进入改开之初的80年代那种气氛。所以说，盛唐吧，它啊有一种啊很那种活的那种气氛啊，很自由、很奔放的那种气氛啊，可能跟这种一种释放，用当时因为在武则天时代都比较压抑啊，可能到那时候突然啊，可能也跟那个什么有关系啊，跟他啊以文取材吧。啊，这个科举这方面它也有一定的关系啊，因为当时注重开始以文学啊来提拔人才啊，可能也跟这个有关系啊。在我看来啊，武则天啊，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几大的暴君之一，而且是与朱元璋啊、老毛并称了中国历史上的三大权谋家。武则天的这种血腥冷酷的程度啊，超出常人的想象啊，当然他根本不是什么政治家啊，比一般让人不齿的这个政客也要邪恶10倍100倍。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啊，可谓是一个超常的异类，但她同时也是一个暴君，甚至她是一个昏君。今人吧，从所谓女权、革命等方面来抬高，其实 也是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情境啊，尤其它的具体的这种历史作为的啊。当然中国人对于统治者尤其是皇帝往往怀有一种宽容，这可能根植于大家对明君的这种渴望，可是稍微有点现代文明常识的人就应该明白，绝对的权力绝对要造成权力的这种腐化和滥用啊。最后我再强调一句吧，任何所谓明君都是靠不住的，就算起初还算不错，但时间一长其英明程度统治质量啊，它必然就要下降啊。比如李世民啊、康熙等等啊，都是如此啊。那然后吧，就是最近吧，某部门啊，某国家的某部门下达了一个影视剧禁令，不许表现帝王的这种阴暗面啊，就是叛逆联想啊。其实这也彰显了我们今天谈论古代历史的这种意义啊。所谓日光之下无新事啊，很多历史都是在重复，不断的重复这种悲剧啊。我以前没得打广告啊，这回就打个广告吧啊。前面说了，武则天、朱元璋和某人是中国历史上的三大权谋家，然后我本人嘛系统研究过朱元璋，然后写过很多关于朱元璋的著作，其中我推荐一部就是朱元璋大传啊，由现代出版社啊在2016年7月出版啊。欢迎大家阅读购买啊，也可以找我本人来购买啊，价格也不高啊。好的，谢谢大家啊，谢谢如是群的群友啊，这个总共讲了大概有80分钟啊，谢谢啊，谢谢大家的收听。